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早前就讲咗一句说话咧，就话喂，佢话咩啊？差不多每一名中国留学生都系间谍。其实咧，我白旗又咁睇嘅，留学生有机会系间谍啦吓。当然呢、這个即系都某程度上公开秘密咁制噶啦。除咗留学生之外，喂，可能一啲中国嘅企业啊，喂，甚至咧近排最兴乜嘢大妈都有可能间谍啊。嗱，间谍咧就未必一定好政治嘅，未必一定系偷你啲军事情报点点点。喂，有可能去破坏你嘅文化，搞你。经济啊，依啲唔系都系间谍嚟噶，喂，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小心啦。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旺角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停止开放，大妈转移阵地去到天星码头，惹嚟团体到场示威，场面混乱啊！喂，其实大妈们在西洋菜街表演呢件事，搞到要封街制止。个问题喺个动词上面，即系大妈表演啦，定系喺个场地方面，即系西洋菜街咁样咧？相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偏偏现在是杀街，就不是封杀大妈，那大妈们不是自然反应转场咯，所以今次就学到个成语对症下药了，这个就是最佳反面教材咯。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来到强国 生还者 Hello， 今集呢依然有三个人嘅，咁但系咧，即系除咗我同阿 MJ 之外咧，另外一个人咧就绝对唔系阿 Vinny， 即系今集咧， 我哋已经飞出咗佢，飞起咗佢啦， 缺席啦，缺席啦，继续去强国搜集一啲资讯啦， 系证据， 系啦，咁所以今集咧，唔系，去学习，去交流，咁今日咧就会即系讲翻啲少少香港翻啲嘅嘢嘅，咁咧就话说咧我即系之前嗰两个礼拜定上个月啦，总之系。去书展咁样，咁认识到个团体，咁就都我觉得好有嗰个同大家分享嘅价值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好高兴请咗呢个团体上嚟，佢系一团伙嘅阿 O 啊，有请。 Hello，你好啊， 咁啊，呢个团体系点解会值得我去推介咧？咁因为我见到佢哋咧就系喺个书报摊嗰度咧，就话即系我哋买书啦，咁啊几十蚊一本书，咁我哋买书嘅同时咧，其实系咪可以都俾翻少少钱去捐俾嗰啲？个团体咁，跟住咧就系去俾啲基本嘅文具俾到嗰啲基层嘅小学生啊咁样，我觉得呢个好值得做啊，即系一本书几廿蚊咁样。 系啊，欧啊，哎呀，都打咗 你哋， 好兴奋啊，因为咧，我听点解咁兴奋咧？我听到个名啊，好热血啊，一团火啊， 系啦，咁个团体就叫一团火啦。咁啊，系啦，不如就俾翻阿欧去讲翻，即系点解你哋会系有呢个咁样嘅团体？ 因为一团火喺度咧， 系啊。系一团火咧，就免费帮啲基层小朋友补习嘅。咁咧就头先阿 MJ 讲就佢喺呢个嘅即系书展见到我哋喺里边咧，就即系卖一啲文具券啦。咁样特别多谢特铺啦，肯俾我哋咁样可以即系借佢摊位。其实最主力我系招义工嘅，坦白讲。 其实都几好啊，系一个几好嘅，即系俾人去认识。因为即系有时好讲缘分。而家咧，我哋即系咪前都讲啊，系咪少咗一啲可能大台啲节目啊衰咗啦？好似以前咧，每个礼拜都有啲慈善组织可以即系出嚟讲下佢哋。嗰個機構點樣啊？跟住好多人籌款，近年好似真係少咗。咁所以我哋都接觸少咗呢啲咁樣嘅慈善團體， 或者來來去去都係即係最熟悉嗰幾間咯。 噔噔噔噔噔， 咁有啲國際嘅，咁一定係都買嘅。 咁所以我哋即係而家都講下啲我覺得呢一啲即係比較又唔係話東華嗰啲唔貼地，咁但係呢個咧就反而係更加有嗰個針對性，去幫到啲基層小朋友，我覺得係好值得去推介俾大家。咁繼續俾阿 O 去講下，即係點解會有咁樣嘅諗法嘅咧？ 嗰陣時咧，我唔知你知我唔覺咧，2007、2008年嘅時候咧，社會裏面咧，成日好多人講跨代貧窮啊，即係電視又做咩貧富翁大作戰啊，即係咩百萬的故事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就嗰陣時諗啊，基層小朋友原來咁多人關心，咁佢哋最需要啲咩嘢咧？咁樣我就成日覺得佢哋應該有得食。啊！即係好少見佢哋，即係冇餓死咁樣， 未餓得咁緊要嘅， 係冇辦法咁樣。咁佢哋有冇話冇屋住咧？又其實好少見一家大細瞓街。咁我就諗一個基層家庭同個最大嘅需要係啲咩咧？我就諗起其實教育，就係父母同仔女最大嘅衝突，好多時都係教育。所以我覺得，唉，咁多人話有興趣關心佢哋，我就諗唔好做啲一次性嘅嘢啦。真係認認真真，我哋由佢細細個開始湊大佢，點樣可以做啲咩俾佢？因為解決跨代貧窮，我死都唔信可以做一個好短時間就做到。有時我諗下諗下，認真諗，可能真係唔係一代人做到添啊！坦白講，可能要超過一代人先做到。咁所以就真係由教育入手。咁教育最好嘅做法，一啲義工招募，咁做咩最好就補習咯。我覺得。咁所以我就招咗。 咗啲義工，就每個禮拜一晚， 嗯， 就平日夜晚啦，咁一個禮拜一晚同佢去補習，補兩科啫，補英文同數學，咁、嗯、能夠透過呢個過程，由小學初小開始就補到六年班啦，咁樣， 係 去陪住佢大咁樣。 佢係成班人，即、就、係、是、一個幫一班人補嗰種。 係啦，係啦，我哋就所以有兩個英文老師，兩個數學老師，就一班咁樣。咁有一個學生就七個學生咁一班咁去補。 哦，哇！幾有興趣咧，揾即係我諗而家都有翻定嘅時間㗎啦。 嗯， 大家有興趣知道一下咧，一開始嘅時候係點樣㗎？即係你就係阿 O 你自己就去揾啲教師，又去揾啲學生翻嚟就係咁樣玩㗎。 我嗰陣時最初就諗緊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样就心里边谂我自己补一个学生都几好嘅最初咁就所以就谂啊我都想帮啲基层小朋友补习咁我就喺 Facebook 出咗个宣传、啊、或者出咗个 Facebook status 咁、啊、样 而教英文咁样 系啦话俾咧我想帮啲基层小朋友补习咁样有冇其他人都好似我咁谂都想帮啲基层小朋友补习咁啊有冇团体可以借到啲地方俾我哋做一啲补习嘅地点咁、 样 有冇机构咧你会有学生介绍俾我咧咁喺个 Facebook 出。一個 status 咁樣，咁就出完之後咧，就好好彩喎，其實真係，咁就有三個地方話借俾我用，咁嗰陣時2012年嘅三月嘅時候出嘅，咁其中一個地方就係大窩口，咁一啲屋村委員會下面嘅地方嚟， 啊 OK 啊， 咁就油麻地，咁有一個地區團體，好似呢度咁樣一間房，呢間房咁嘅 size 嘅， 錄音室咁樣咁大， 錄音室咁嘅 size 啦，咁又另一個喺深水埗，咁啊三個地方，咁啊借咗俾我可以做補習點，咁我就喺嗰三個地點裏邊咧就。同搞啲分享會，好似而家上嚟同你講，我想做呢樣嘢。 嗯 咁就分享咗之後咧，咦就估唔到有成40几個義工嚟咗。 哇！其實香港係幾善心啊， 係啊，估唔到啊，超快一個月時間，咁就 Facebook 出完之後，我每一次探一啲，跟住又出喺 Facebook 佢出翻啲即係相啊，話俾人聽我做啦咁樣。咁就。唔知點解我連記者都喺我個 Facebook 裏面就話留言話想即係介紹下我呢個計劃咁樣。我最初一個感覺好明顯嘅，我係好驚嘅，因為我都唔知我嗰陣時 聽唔聽到到㗎，係 聽唔聽到到㗎，係 啊， 同埋對記者印象係咪真係會幫你㗎？定係 實到到咁 都係咯，講緊講緊 係咪踩你㗎？係 啦，唔知會點咁樣，好驚嘅咁樣。咁就我唔敢俾佢報導，同埋我唔係真係諗住做得到㗎嘛嗰刻。咁所以我就真係招曬義工，跟住我就心裏邊諗啊，我應該都會做得起嘅呢件事。咁我最後決定。就係、是、因為我讀書麻麻地嘅，我細個兒童之家長大啦，咁讀到中五就冇乜點讀噶啦，其實基本上，咁所以其實其他所有義工都學歷好過我嘅，其實而家所有義工都係係我先至學歷咁低嘅啫，基本上 係，但係你條火喺度啊嘛， 係我就話俾人聽，我就基層出身嘅啫，只係我就即係喺個社區大咁樣，咁啊其他人就係可能佢中產啦，可能佢都讀過下啲書啦，咁可以有啲心可以幫一啲其他人咁樣，咁啊咁樣凝聚呢班義工，咁好好喎，咁報紙就。即系开始去到嗰时7月1号咁嘅游行，咁样咁又明报就好好肯帮我出一个即系肯做咗份报道，咁啊好好用咗个明报嘅尾版最底个版俾咗半版咁样直版俾我咁样，就介绍话我哋完呢个游行队伍咧就去招义工，咁结果咁样一步一步咁样行落去，就招咗好多义工， 都玩咗好几年 咯，玩咗6年啦咁样就。 跟住头先咧，我见阿 O 咧就衰嘅，我一问一坐低问啊，你哋点样筹钱啊？要用几多钱啊？ 你商业人啊， 定费几高啊？通常都问呢啲啦，系嘛？系啦，点知咧个答案一令我好惊讶就系 冇噶， 冇噶，乜都冇噶，系啊。 因为场地又系即系唔使钱嘅场地， 借嘅场地系啦。 咁嗰啲工作人员又大部分都系义工，甚至连阿 O 自己佢本身佢都系。即係之前都係義務去做呢件事 ，manage 都冇係一個行政費用。咁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咧，點解咁多人上報，同埋我一睇到呢一個團體，就想分享俾大家，就係佢嗰個概念其實係好正，係啊。 即其实某程度上是嗱，即系依家潮流兴嗰啲叫咩啊嘛，即系都潮流过咗其实，共享乜乜啊嘛，系啦，其实某程度上系呢啲咁嘅 concept 嚟嘅，即系想将一个所谓社区嘅资源，其中嘅社区资源就系可能我本身我嘅学历或者我学识，分享翻俾一啲即系 share 翻俾一啲基层嘅人啫嘛，其实系呢个理念啫嘛，有冇讲错啊？ 冇错， 环境喺度， 我都系我自己一份正职啦，嗰阵时一到即系一开始做嘅时候，咁就而家呢一年就全职做呢件事啦，咁嗰阵时真系咁谂，我就自己即系都想同啲基层同行。 咁有冇其他人都想咧？咁啊共享咯，嗰樣嘢就係我自己，因為我就諗中產或者讀過書嘅人，乜嘢係最舒服同啲基層同行？其實你問我，佢落去派飯喺俾露宿者，其實佢都覺得熱啦，覺得辛苦，覺得有其他嘢。但係如果佢喺一個冷氣房，佢自己啲識嘅知識，佢英文有數學有，其實佢係好容易就教到個基層小朋友，教一個小學生，其實佢難極都好，佢都係可以教得到嘛。咁所以係相對容易地可以將佢自己嘅嘢實質上亦都幫到呢個基層小朋友，咁啊最好啦。所以共享嗰個意味就係咁樣用咯。係 啊，佢其實早過共享呢個字就開始共享呢個 精神嘅啦。 係啊係啊。喂，咁玩咗六年咁耐咧，其實我頭先咪前聽到你講咧，都有少少轉化喎。有一樣咧就話咧，其實即係補習咧，原來佢玩咗六年之後咧，補習未必係已經滿足到啲嗰啲基層小朋友嘅需要啊。佢需要嘅係一種關懷。喂，呢個得著好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會有咁樣嘅結論啊？ 我就覺得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想幫啲基層小朋友，希望成為一個領袖同知識分子啦。咁就最初目標好簡單啫，希望我哋收一啲想讀書嘅細路仔。而個 concept 咧係真係想任何人喺度參與咧，都係要付出嘅。個導師佢嘅都要付出，係咪？其實個學生都要付出，我就唔會收一個學生，佢話唔想讀書，佢咧自己想俾人關心嘛。咁其實搞唔掂件事，咁不如全部人都付出，咁可以做一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事實上面真係去湊一個基層小朋友長大咧，其實佢成長裏面好多需要，好多困難。咁點樣湊咧？咁樣咁小學可以穩定地每個禮拜幫佢補習，咁就好好啦。咁樣咁到中學咧，你慢慢發現我呢種補習方法叫温馨式補習。其實咁就大部分情況咧，去到中學生就唔中意嘅。咁我就一定要喺嗰个阶段咧，就我哋揾一啲大专生去凑住佢先至得。 点样凑？ 点为之凑啊？ 系咯。 点样凑就冇嘢噶，至紧要啲大专生。我咧就个做法就系凑住班大专生，希望呢班大专生咧就我哋而家个做法就成个大专生可能咧会帮我哋做好多行政嘅嘢啊，好多所有嘅事务性嘅嘢啊，又可以搞活动啊，呢啲全部都系佢哋负责咁样。咁啲中学生最紧要咩？佢哋比较听啲大专生话。佢哋就好鍾意黐住啲大专生，咁最因为佢哋关系建立得到，咁实际有啲咩臭呢？咁样我哋都几近几位多嘢做咁样，咁又譬如当暑假咁样，我哋就逢星期日同一都同佢去 camp， 而家就每个礼拜即係 露营。 去 book 度間屋啦，咁同佢去住幾日去做咩？就係傾偈同傾偈嘅嘢，都冇特別嘢做，即係成晚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咯。 咦，聽落都幾好玩添，即係如果細個， 但係個禮拜去 camp 都幾攰嘅。 唔係，即係個小朋友覺得幾好玩。 個小朋友覺得幾好玩。 係啊，即係唔係補習？我初聽落，喂，小朋友補習，我真係未必中意嘅。而家你呢個咁樣玩法係，我覺得如果係小朋友個角度啊，受眾角度，我係有班哥哥姐姐陪我去玩咁樣，咁又可能唔使好多嘅錢，咁就已經係一個可能有啲朋友一齊去咁樣。都已經是一個挺好的那些課餘活動啦，係啊，有學到嘢，咁都會分享啲咩俾佢哋咧？喺嗰個同一般真係大家成班去 camp 玩。 其實你預咗入去嘅時候，聽好多心事啦，最緊要咁可能佢講下佢自己成長有咩困難啦，有咩而家面對嗰樣嘢咁樣，你見到佢性格上面有啲咩佢好難突破嘅嘢，同佢傾偈，同佢一齊面對咁樣。我成日同佢哋講，佢大專生講咧，唔係呢一刻啲中學生講好多嘢俾，跟住咧你就教佢呢樣教佢，而係佢講咗嗰啲故事，佢譬如佢可能喺成長上面同父母啲關係好差咁樣，唔知點面對嘅時候，其實啲大專生分享翻佢自己呢一刻點樣同父母嘅關係，點樣面對嗰樣嘢，同樣就有種掙扎， 都有。 咁其實嗰樣嘢就會成為中學生嘅榜樣。 其實有冇啲乜嘢咧，係會比較即係做呢個工作啦，叫做係最困難，或者做話最頭痛啊點？好难搞咁样。 你问我咧，我又唔会试咩好困难啊，好头痛啊咁样去理解，因为我就好简单，我就一条心好想凑啲基层小朋友大，而又咁好彩系即系第一年一出街，基本上就各大媒体都有帮手宣传，一呼百应，有好多义工嚟，又借咗场地，即系全部咁样开都全部都冇问题，基本上咁一定系有嘢会。搞下搞下，咦？又可能義工又義工嘅唔爭性又好，佢覺得有一啲，咦？你做啲嘢唔知為乜咁樣，咁或者如果係招學生的過程可能有困難咁樣，即係好多嘅，實有好多困難喺度。但我又唔會咁睇，因為即係我又覺得好輕鬆地做唔到咪做唔到咯。呢個唔係我嘅責任嚟噶嘛，又唔係一定解決曬所有問題。咁只不過，咦？有嗰個機會能夠可以做到咁多咪做咁多咯。呢個係可以輕鬆地做好過，咦？原來有用咁樣嘅難關，我冇一定要捱過佢。做唔到，就算係，如果我招咗個導師翻嚟，咦佢補補下習走咗，咁咪另一啲導師再幫手咁樣。咦唔係，佢哋即係招招下導師，佢冇另一個導師幫手咁點啊？咁都唔關我事㗎，咁我都盡咗我力啦，咁樣咪繼續去咯。所以蘇花咧，其實而家成個歷程裏邊咧係都順暢嘅，即都非常之向住我希望一啲基層，我哋咁多年接觸佢嘅小學生，而家都湊住佢嘅，繼續去帶住佢咁樣。 帶到幾時啊？諗住帶到中學啊？定即係有冇個指？ 止步位，我大概带到佢中五毕中六毕业啦咁样。 我而家谂法咪就系因为而家有单大专生喺度做紧一啲咁样嘅，已经开始报装修度补习啊，开始凑住啲中学生，咁佢已经做紧一样咁嘅群体嘛。咁当中学生应该咪之后会变咗呢班大专生咯，佢哋又会做翻正维， 即系慢慢传承。 系啦，慢慢传承啦。咁成个群体系一路一路咁样去升。咁我哋最想就系因为头先讲一个基层嘅人成为一个领袖知识分子，佢就应该会帮翻基层，咁咪最好咯。 哎，我又谂埋一次佢嘢啦，即系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冇任何嘅 sponsor， 冇、任何嘅 funding 你哋，其实点解唔要呢？ 我觉得最紧要系人咯，人嘅价值最紧要，即系我觉得一有咧一个 funding 喺度咧，啲人就会问，即系原来你可以咁易筹到钱，或者你就已经即系用钱嚟做 base 咁样，我就唔想咯，我想系我有嘢想做，跟住我就话俾人咧，我想做呢样嘢，譬如我想即系每年结业礼，六月我哋想每年都聚晒所有补习点嘅导师、学生、家长，甚至啲中学生啊，所有人一齐咧有个结业礼咁样。咁我话俾人听，我想做呢样嘢，咁样我就会筹钱咁样啦，独立筹钱咁样。咦，我筹大概50,000到啦，年咁嘅结业礼，可能要旅游巴啊，要嘢食啊等等嘅嘢，咁夹埋300,000-400,000咁样，咁几架十架旅游巴内咁样啦，咁咪嘢食夹埋咁样。咁我就话俾人听，我就做样咁嘅嘢，喺 Facebook 出嘅啫，话俾人听做样咁嘅嘢。咁跟住啲人咦支持，觉得呢样嘢几好，咁佢咪自然会赞助你做呢样嘢。咁我赞助完我之后咧，咁呢我就实报实销话俾佢听，咦今次使咗呢当50,000，咁50,000咪话俾佢听，嗰啲50,000点样使法，咁最简单咁样。咁我好过我筹咗譬如500,000翻嚟，跟住我就任我用乜都得。咁我其实唔知道边啲活动应该搞，边啲活动唔应该搞。咁譬如可能咦我就心血来潮谂到啲嘢，譬如我而家想。过两个礼拜之后就上云南，咁带住我哋而家大专生上去云南，同一啲即系当地嘅人去分享香港经验咁样。咁跟住，咦，佢哋又筹到钱，咁咪做咯。咦，筹唔到钱咁点啊？咁咪唔好做咯。呢个最好嘅验证，唔使好似我就好巴闭咁样，我就一定可以即系呢样又做，嗰样又做。我筹咗500,000，我就任做噶啦，乜嘢都做。咁我唔知实际系咪应该做嘅。 佢就係一個咁樣分享經驗嘅一個傳承咧，其實即係嗰個影響力其實已經可以無限大噶啦。即係我哋唔敢講我哋節目啊或者阿 O 咁樣呢個概念可以玩到幾勁啦。 冇錯。 咁但係可能即係佢咁樣分享完俾雲南一班人聽，或者佢分享完俾佢而家基層同學聽。之後原嚟出現咗唔好多啊三個好似阿 O 咁嘅人，再變出去其實就已經係嗰個影響力就已經係無限大。咁所以件事好正。咁所以咧我就想問一下，而家時間就唔多啦。咁想認識你哋呢一個團體咧，就可能喺Facebook 度揾一團伙啦，咁但系咧，我頭先聽到有幾樣嘢嘅，即係譬如話有學生，有義工，咁如果學生與義工呢兩個渠道係想揾你嘅，或者你會係想要啲乜嘢嘅人咁樣咧，互相有咩點樣，我哋上次可唔可以 mix and match 咁樣咧 ，match 到呢啲咁嘅人？ 其實我哋要嘅義工就乜人都要嘅，坦白講，因為天然地免費幫基層小朋友補習咧，通常學歷都好高嘅啲人，即係因為可能佢讀得書啦，咁先諗呢樣嘢幫到人咁樣，咁所以。但係實際上，我哋其實好多嘢要做。譬如我哋真係要招學生咁啊，都要喺即係貼下海報啊，話俾人聽有樣咁嘅嘢做。其實你做過 NGO 都知，其實即係前線有同事之外，仲要有好多 admin 嘅 power， 仲有好多嘢要做。咁所以實際上面，總之任何人有興趣，你真係有個心嘅，真係想幫基層小朋友，你覺得點樣先至係最幫到佢咧？湊住佢大，唔好做一啲短期性嘅義工。咁你嚟幫手。咁我哋你真係嘅上 Facebook。揾一團伙，你肯定揾到我哋嘅資料，揾得到我哋咩？如果學生，咦，你有興趣，你又俾心機讀書，你都想，咦，我哋一路咁陪住你大嘅話咧，即係啲小學生啊，主要收一啲初小嘅學生為主力啦，由嗰個開始抽隊，咁我哋就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哋，我哋個電話就7723-9791。7723-9791，咁啊，净系课收生嘅啫，咁样嘅用。 预告下，而家真系暑假啦，咁啊，即系如果听日开始，咁有个学生开始入嚟啦，咁样你大概会同佢玩啲咩嘅？有啲咩玩嘅？ 嗱，其实就好难讲，我哋即系打咗嚟之后，我系咪一定开到班咧？又唔一定。总之，因为要抽要每个补习段又收到有4个导师咁啊，先会开班，每个礼拜同佢补一晚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一开始有个学生嚟到嘅话咧，我哋会做先有个家长简介会俾佢。咁就 OK 喎，咁样咁，但系冇咁快开班都冇咁快，即刻可以开到家长简介会。开班前，我哋会开家长简介会。开完家长简介会之后，我哋就会啲导师4个导师会做家访。家访完之后就会开班补习噶啦，咁样一路都咁补习。 大咁样。 啊，真系好全面，比你想象中唔系咁简单，就开班教书咁样。 系咯，开头我真系谂住求其有几， 唔系有食餐饭咁简单啊。所以即系嗰件事，其实喺后面有嗰个复杂嘅程度，然后呢一堆咁复杂嘅嘢咧，而家听阿 O 咁样，即系慢慢咁样讲出嚟，好似好简单。其实内里肯定即系你尝试做个 host 约餐饭啊，整个节目出嚟一啲都唔容易啊。咁佢能够做到呢个地步，咁希望听节目听到呢度嘅朋友啦，即系如果你本身都系有兴趣去做呢啲义工，帮啲基层小朋友嘅，可以出力啦，或者系捐钱啦。咁要捐钱嘅话就系睇翻一团火嘅 Facebook， 咁系睇下点样去捐助佢哋，可能净系捐助某一次活动啊，咁样都系可以嘅。咁啊，今次好高兴邀请到阿 O 上嚟，咁我哋下次如果再有一啲我哋觉得值得推介俾大家嘅慈善团体，会同大家分享嘅。 多谢 晒，多谢晒，多谢晒。